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连日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89岁退休教授赵德新状告中国知网维权的报道，引发了持续关注。作为中国知网运营方的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公开回应说，正视问题，解决问题。随后，中国知网官方网站上显示，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的下载费用分别是每本7.5元和每本9.5元，与之前的价格相比分别下降了50%和62%。那么怎么看部分下载内容费用的调整？如何保证知识服务平台既能良性发展，又能维护好原创者的权益呢？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是主持人杨红。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请到了清华大学教授刘杰。刘老师您好。 杨红好，大家好。 另外还有知名 IT 与知识产权律师赵占领，赵律师欢迎您。 哎，你好，主持人。 我们看到中国知网显示，现在硕士博士学位的论文的下载费用和之前的价格相比分别下降了50%和62%。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调整呢？为什么只涉及到了硕士和博士学位的论文呢？赵律师。 对，因为中国知网里边的文章呀，其实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这个硕士博士的学位论文。那当然另外还有一些是一些学术刊物学术期刊的这些论文，但是其中呢这些硕博士论文呢，因为它是在校生在毕业之前所撰写的，那么他们在撰写之后通常是通过向学校提供相关的协议授权给中国知网来使用，所以他在对这种硕博士论文啊，我觉得它降价有可能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但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它之前的这个收费的标准也是偏高的，而且很多的作者本身他要想去下载自己的论文还是需要收费，这个都是非常不合理的一个现象。所以呢中国知网在此之前呢也是备受各界批评，包括备受权利人的这种批评。 我们看知网的财报哈，去年知网年收入超过了11亿，毛利润接近了54%。以硕士博士论文为例的话，那如果被知网收录，我们看到作者是能获得百余元的报酬的，但是每下载一次，平台就能收取15到25块钱一本的这样的一个费用。所以说，怎么看知网给作者的这部分费用哈？如果是100多块钱这样的一个费用，您怎么看？您觉得能体现他们的价值吗？ 这个知网向作者支付报酬的这种还是可能近几年才出现的，以前可能连费用都不支付，像当年我的硕士论文没有任何人给我钱，对吧？但是这个呢就是说不管说现在就现在即使给钱，那么这个金额确实也比较低，但是呢这种费用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市场调节价的范围，就原则来讲的话是由企业自主定价，但是因为企业它自身处于一个强势的地位，它有定价权，作者是相对弱势的一方，所以它会出现这样的一种就是合法但是不太合理的现象，也就是说像作者所支付的这个报酬就是版权授权的费用那比较低，但是他在进行转授权允许其他的读者去下载或者阅读的时候，这个收取的费用很高，这他从中确实赚取了一些暴利，当然他也有其他的成本，包括运营的成本，然后这个服务器带宽等等的成本，但是从作者角度来看的话，确实他所获得的这些版权许可使用费仅仅才几百元，与他的这种学术资源的投入，与他的这种时间的付出，然后与他的这种努力各方面实际上是不相称的，这个确实是一个不太合理的现象，尽管法律上来讲的话是不违法的，但确实有一些不合理。 刘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知网呢在浏览当中，如果你发现有些好的期刊文献啊，包括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是可以下载的，那么当然在下载当中目前是有费用的，应该说文献期刊通常费用并不高，那么它的怎么收费的情况呢，就是文献期刊它通常是采用的是按页数算，也就是按照我们通常理解，就是如果我们在杂志上文献上如果我们收录了一篇文章，通常也就是5、6页都算比较长的一篇文章，那么这样呢如果按页数下载费用不高，那么通常费用高的是什么？是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啊。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如果按照记者的了解， 那么它现在是每本是7块多钱，那还算价格下降了很多。但是如果说你要是在校园网里边，就是通常的在校学生老师，我们知道中国呢教育部在指导下有一个中国教育科研网，或者也叫做中国教育网，那么也就是全国的2000多所高校都统一的在这个校园网上可以登录。那么这种网络如果在学校里边你要是登录这个知网下载文章是不收费的。当然如果说你说我这个老师我搞科研，我现在我没在学校里面，那你可能如果下载东西可能就要收费了。所以说他现在的盈利基本上面对的还是大量的在校园网之外的人士在使用当中的收费。那么他初期开发当时应该没有人愿意投钱，因为你也没有这么大的收入量，那么应该说是还是自负盈亏的在赔钱。那么当什么时候才开始挣钱了呢？就是当我们的网络发展起来以后，它的文献累积量达到了一定程度之后，需求量也开始增加以后，这个时候在下载当中就可以看似的不起眼的一点钱累积起来就很大。那么实际上呢，我们看到知网现在的获利情况，有人说他是躺着挣钱，这话也对。因为什么呢？他呢实际上就是别人的东西在我这上呈现出来，但他也体现了整个的互联网发展当中的一种经济的体现。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搜索引擎也好啊，包括我们的门户网站现在不如原来了，包括这个我们现在谈到的很多的电商实际上也是一样的。 嗯 啊，当你电商，当你互联网达到了一种发展技术，是任何人都能登录你的网站去索取相关的商品，同时我还能付费的时候，那你肯定这个网站它就是属于躺着挣钱。比如说现在的阿里也好，京东也好啊，包括我们的腾讯啊，那你开发个微信，那最后那大家由于 QQ 的整个的前身，你就是一种社交软件。那么随着你的用户的增长，我们可以看到微信当中出现了很多广告啊，这个也是可以收费的了，是吧？所以说在这里边就是他付出了2次到3次的劳动，那么他肯定是要收一些费的。 嗯，最近对于知网确实争议比较多哈。那我们在讨论知网的这些争议之前，我们先来再了解一下知网，因为对于很多受众来说，究竟知网是做什么的，可能并不是特别的清楚。我们看到在百度上介绍说，知网呢是国家知识基础设施的概念，是由世界银行于1998年提出的，是以实现全社会知识资源传播共享与增值利用为目标的信息化建设项目。那么想问一下赵律师，知网最初为什么要设立，想达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目标呢？ 最初设立知网呢，因为本身是有这样的知识共享、知识查询的这样的一种需求存在，在很多的硕博士论文、各种各样的学术期刊上的论文，那么这些学术类的资源，它需要在这个一些读者，特别是一些学生、学者中去进行分享，方便他们去查阅，进行相关的研究。而在此之前呢，是因为缺少这样的平台，实际上呢，它不便于这种信息和知识的传播，所以呢，中国知网的设立呢，它实际上能够解决这样的需求，确实呢，也解决一些社会的问题。知网上面的内容呢，主要是学术类的资源，那有很多学者发表的这种学术论文、研究报告，然后还有很多学生发表的硕士、博士的论文，那么以及一些期刊上所发表的文章。那主要是这些内容，那么这些内容呢，其中有很多呢，它是属于专业领域的这种研究性的文章，那么它的这种适用的人群啊，阅读的对象，实际上主要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些学术资源有需求的读者，那通常是在校的大学生、从事相关学术研究的高校的老师以及研究机构的这些研究人员，那当然也包括社会上的一些其他的人员，有可能也是就不定时的需要去查询相关的一些学术论文，方便自己的进行研究某些问题。 嗯，对，我们看到知网在最初设立的时候特别强调它目标叫做信息化建设项目，怎么体现它的信息化建设呢？刘老师， 知网实际上在最早的成立之初叫做我们叫做纸面上的文献进行数字存储的一种方式，它是采用了完成这个任务，那这个任务当时也是教育部呢 来看看哪些高校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国家没有费用，只是希望呢，我们大量的文章，那么我们知道过去都是纸质出版的，94年开始，当时的互联网实际上还基本上属于初期阶段，过去的存储靠磁盘存储，这个是很早的计算机的方式，但是磁盘存储也存储不了多少，那么再后来就发明了一些光盘存储，所以说呢，这个光盘存储的量通常就比较大，有的能达到几百兆啊，有的能达到这个当时一个 G 呢也能达到。那么那也就是说，我们要把大量的一些出版过的文献期刊进行数字存储化。那么在现在大家听起来觉得这并不是复杂的事，那当时是个很难的事。那么等于说当时是国家是有这个想法，但是谁能做这件事儿？当时清华呢，同方公司他就抽出一部分人进行光盘存储跟光盘的研究两件事情。那么我们知道，在光盘当时刚刚诞生的时候，这个东西也在我们国家也是新事儿，所以说呢，我们要自己要能生产出光盘来，能够进行存储啊，这也是一个技术。所以说呢，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你现在要查中国知网的前身，它是说在教育部等等指导下，然后是清华同方光盘公司，你看现在它还叫中知网光盘电子出版社， 嗯， 那么实际上就相当于是在研究光盘，同时呢也进行这个文献的存储。随着它的具备了这个存储能力之后，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你去查阅的时候，我们可以去不是简单的过去的图书馆，我去翻你的目录，我去查上这个目录里面再找目录，不是然后再找图书，它不杂志不是这么找法。那么它就可以通过电子上的搜索，那么通过这种逐渐的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那么这个电子出版社的内容就逐渐的在网上可以呈现。那么怎么呈现？他又做了一个专门的接口，就是相当于类似的一种知识存储的网站，也就是现在我们知道的就叫 CNKI， 实际上呢就是一个依托了一个这么一个电子杂志社的一个内容大量数据库的内容的这么一个网站，每年毕业生大量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都要在这上收录的，所以说它会比其他的一些网站呢具有一个更优先的拿到的一个这么一个资质。但实际上呢，其他的网站也能收录到，也不是不可以收录啊，只不过就是说它更全，因为它更方便嘛，再加上它是最早做这方面的一个知识资源库的一种光盘的一种存储的这么一种业务，因此呢，这个目前来看它拥有的文献啊应该是很大的，而且呢应该说在中文网站里的叫资源知识资源数据库的网站里边，它在全球算最大的，已经达到这个程度了。 您给我们普及了一下知网是怎么最初设立的哈，您刚才也谈到它的这个系统叫 CNKI， 对，它这个 CNKI 1.0 建成之后，现在已经进入到了 2.0 的时代哈。我们也看它有一些目标，要这个深化与各行业知识创新的过程与结果相结合，通过更为精准系统完备的显性管理，以及嵌入工作与学习具体过程的隐性知识管理，提供面向问题的知识服务和激发群体智慧的协同研究平台。这个说的都很专业哈，想您给我们通俗的来说一说，知网它未来主要是想做什么，它的这个技术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连接知网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网站或者叫做搜索服务，它是在逐渐完善的，应该说是我个人认为从用户的友好的性上来讲，十几年前我对知网还是不大认可的，因为它严格意义上来说，它的技术核心不是做网站的出身的，它也不是做浏览出身的，它实际上是我们叫做资料的光盘存储技术研究的，它是这么一个单位。那么当大家可以造这个接口来进行浏览的时候，它就必须要去开发一个能够让你方便浏览的这么一个界面啊。为什么我说它做的还不好？因为我们通常知道现在的这个技术网站都非常发达了，我们通常浏览网页的时候有几个初步的体会，就如果我打开一个网页，在相同的技术资源打开的太慢，我可能如果不是唯一的话，我可能就很快就我就离开了，我就不去登录它了。 嗯， 知网当时表现的不是很好，就是我点进去界面也并不友好，速度也并不快。那么但是这些年我们可以看到它逐渐的在改进它的这个用户的体验， 包括它的服务功能的设置。比如说过去呢，它跟国外的一些资源库的连接少，那么现在呢，国外的很多著名的一些类似的论文的数据资源库它都有接口，而且都有对接。那么它比如说在你的浏览当中啊，输入一些关键词，或者输入一些只是期刊号，或输入作者啊，你都能比较方便的找到你所需要的东西。 刚才我们大概了解了一下知网究竟是怎么样一个平台，它的发展目标是什么。那么我们还是要回过头来再说一说知网最近引起争议的事情。最近引起争议比较大的一件事情是因为一起官司哈，年近九旬研究了大半辈子经济史的退休教授赵德新，他状告知网侵权。起因呢是知网把他的100多篇文章收录了数据库，还通过电脑、手机这些端口来进行传播，不仅不告诉他，那读者包括他自己下载的时候还要进行交费，但是他本人呢却从来没有拿过一分钱的稿费。所以赵先生呢对中国知网擅自收录他的100多篇论文打起了官司，而且全部胜诉了，累计获赔了70多万元。那么这起案件暴露出了知网存在着怎样的问题呢？赵律师， 知网呢它是从事这种学术资源这个版权资源的这种许可然后授权的这种商业模式。那么它这种商业模式最核心的资源啊就是这个学术资源的这种版权的资源，而获得这样的版权的资源它是需要通过正当合法的途径，那一般情况下是需要和作者签署相关的授权许可使用的协议，然后向作者支付相关的费用。当然它也可能是和一些学术研究机构或者是一些期刊杂志制作方或者出品方，因为他们在作者投稿的时候有可能已经通过相关的协议获得了作者对于作品的复制权以及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授权，然后呢他就有权和中国知网或者类似的这样的平台去进行合作。但是呢这里边呢中国知网呢他对于合作方所提供的这些学术资源，如果合作方他本身是没有相关的权利授权的话，他就应当从作者或者其他权利人处获得相应的授权。当然还有一些是什么呢，是这个他跟一些学校来合作，那么学生呢在提交硕士博士论文的时候，他通常可能会提供一个比如说版权授权的协议或者这样的一个声明，允许学校将他的硕博士论文提供给第三方然后进行合作。不管怎样，就是说中国知网或者其他类似的平台，他要想获得这样的权利，首先是必须要经过直接的权利人或者是权利人授权的这个主体通过他们获得版权的授权，然后才能去进行合法的运营，然后再向其他的读者去收取费用。否则的话，如果未经任何的授权，在权利获取上是有瑕疵的，那肯定是一种侵权行为。而且呢，这里边呢，如果说中国知网它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它完全没有和任何人去合作，然后没有获得任何相应的授权就去使用他人作品，这是一种就非常恶意的侵权。但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它和一些研究机构或者是期刊杂志或者学术刊物等等去合作，这个签署相关的协议，但是呢因为他对合作方是否获得作者的授权没有尽到充分的审查的义务，所以导致他获得的权利本身是有瑕疵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可能构成侵权，只是说这种情况下他侵权的恶意不是很明显。 如果说我把我的版权给了期刊，那么期刊再把我这样的一个文章给了知网，知网并没有获得作者本人的直接授权，这样也是一个违规的是吗？ 这种就是要看就是像学术期刊他获得的作者的版权的授权的这个权利的类型是否是包括转授权或者独家信息网络传播权。比如说他获得的是这个复制权和独家信息网络传播权，那在这种情况下，那么这个获得独家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这个机构他就可以在向中国知网进行转授权，这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看到还有一个现象哈，就是赵老先生说他的有些文章是和别人合作的，法院要判决文章的时候呢还要这个合作者的授权，但是有些合作者并不支持他，因为这些合作者担心他们的文章被知网下架。为什么这些作者担心自己的文章不被知网收录呢？ 但是从法律角度来讲的话，因为这种是属于合作作品，作品的著作权确实属于两个人或者两个以上的作者，它并不只是属于一个作者，所以呢其中的一个作者自身他并不能单独去进行起诉维权，他确实是需要和其他的作者一起然后以共同 原告的名义去进行维权，这个从法律角度来讲是没有问题的。当然了，在这个过程中呢，其他的作者呢，有可能他考虑到中国知网有可能会下架他其他的文章，然后有这样的顾虑，就不愿意去进行这个起诉维权。这个确实是一个客观的现象。这个是因为像中国知网这样的平台，它是学术资源传播分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也就是说渠道为王。其实如果说作者的这些学术的论文不能被中国知网或者类似的平台收取的话，那实际上他的这个学术论文啊就很难得到有效的最大程度的传播，那当然相关的这种被引用量啊等等，那么也会大幅度减少，所以它会影响到这个论文本身的这个学术的评价。所以呢，它会导致就是有的作者在维权的时候可能希望维权，但是呢有种种的顾虑。 嗯，刘老师，那作为学者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这就是我们作为文章的作者，我们更希望别人来看到这些东西。通常你在评职称当中，我们通常还要用你的论文的引用量，你的影响因子多少。那么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的文献水平高不高，我们要看你的引用次数有多少，就说明你的文献科研能力受到了很多人的瞩目，大家都要参考一下。那么影响因子，就这一领域里影响面有多大，那么这个都是，如果你不在这种机构上去录用，那么那大家也找不到你。那尤其现在网络时代，大家我又不去图书馆去查，我怎么去看到你？所以说如果真是跟知网来谈这个问题的话，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次赵教授的情况就是道歉是吧，然后他给你赔了你钱，然后那你就下架了嘛。 除了这个下载的这个费用哈，我们看这回知网降价之后，很多网友在呼吁这个查重费什么时候能够下降？为什么这个查重费能够引起大家这么大的一个反响呢？ 这个查重费应该说是近这个十几年就开始了，就原来是没有这一项的。但是呢，你现在要是查重的话，大家老想找权威的，这个怎么办？那么他又属于教育部门，就是指导性的一个单位，所以说呢他开发出了这个功能。那么在这里边呢，就是为了避免出现你的文章抄袭太多，那么我们可以现在通过一些手段然后呢进行查重，就是说呢你的文章你是不是能通过，我们先查一遍重，就你这篇文章一查说你达到了50%或60%到80%，那你都是重复性很高，人家这篇文章跟你是几乎是一样的或者大部分是一样的，那你这篇文章就通不过，那就说明你是抄人家的。当然了，这里面就有一个界定，那么查重呢相当于又开发了一个新的功能，它又是一套又做了一个软程序。所以说呢，我觉得知网不应该收那么高的费吧，这个肯定要便宜一些，当然是比如说100多块钱。当然有的论文吧，据目前现在从价格来看，查重能达到300到500块钱， 差一次哈。 对，那么当然我说的这是属于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啊。通常的文献一般不会查重的啊，这个文献查重的就比较简单了，就因为它没多少页嘛。那你这么多页的话，那你这500块钱查一次啊，确实费用比较高。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还可以商讨，就是你是不是不要这么高？因为既然你的通常这个软件这个东西就是程序开发出来。就是走量嘛，你的用的人多，它自然它费用应该是降低，也不要太高，这个可以去探讨。我觉得知网经过这次的事情，可能它会有一些调整吧，就是你的毛利率不要太高了，你太高的话，这就涉嫌到暴利方面了，就是说你就突破了你的作为一个知识汇集传播者的这么一个，毕竟这还是一个有益于大家的事情，不要看的都是太多的钱上。 那赵律师，我们知道知网其实它也是一个拥有海量数据的平台哈，它运行起来包括人员啊，包括数据的处理啊，也是需要费用的，也不可能没有运营成本哈，而且它的运营成本可能还相对来说比较高。现在很多人就呼吁觉得知网这样一个平台应该做成公益化，您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存在呢？ 完全公益是不大可能的，因为它本身要去运营，要向读者提供更好的服务，那么它确实是需要有相关的人力、技术和这种金钱的投入，所以它成本也是确实比较高的。那如果说完全公益化，实际上它很难使得像中国知网所提供这样的一种服务，这种学术资源的分享，然后这种商业模式其实很难持续下去。 那么这样的话不能持续下去，其实对读者来讲，那你要想获取学术资源，其实也会带来很多的不便。所以呢，我觉得呢，但是中国知网它确实也有一些乱象，这些乱象呢，当然确实包括收取的费用过高，然后没有获得作者的授权。那没有获得作者的授权呢，这属于一个法律的问题，构成侵权。那么这个呢，实际上作者或者其他的权利人是完全可以依法去主张自己的权利，而且现在也确实有作者已经主动的然后起诉到法院，而且获得比较高的一个赔偿。所以这个对其他的作者来讲应该也是一种鼓励，但对中国知网来讲，那么对他也是一种警示，督促他通过正当合法的方式获得授权，来维持正常的一种商业的运转。当然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完全的公益化的话，其实就是他这种模式肯定就很难去操作下去运营下去了。那对于作者来讲的话，或者对于其他有需求的读者来讲的话，可能就需要通过去图书馆去查阅，然后去图店去购买图书，或者其他的方式去进行查询相关的这种这个学术的资源，确实也有很多的不便了哈。但是中国知网呢，公益化应该说基本上是不可行的，但是对它所存在的乱象，比如说这种收费价格过高的情况，也是可以通过其他的方法来解决。一个是现在受各界在批评在呼吁，所以呢中国知网它自身也已经做出了部分的这种举动，比如说对于硕博士论文下载的价格降低，但是可能这一点还不够。但是不管怎样，它所收取的这些费用从法律上来讲呢，都是属于市场调节价的范围，就国家没有办法说直接给出一个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标准。但是政府对于这样的一种商业平台，特别是它带有很强公益性的商业平台，所收取的费用应该进行一些引导或者指导，采取类似比如说国家对于像网约车像外卖平台上所收取的这种这个提成比例，对它进行引导和指导，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可行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政府有关部门去引导中国知网或者其他同类的平台，然后要公布自己的这种收费的标准，然后呢要制定合理的标准，征求各界的意见。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使得他所制定的价格然后能够在平台这种商业机构和社会大众之间寻求一个利益的平衡点。 嗯，袁老师您怎么看，很多网友希望知网能变成一个公益化的这样一个平台呢？ 那么我也看到有一些争论，就是说能不能公益性的啊，因为对于这个收费来讲，这个大家是议论不一样的。像通常搞科学的人来说，或者搞知识来人来说，如果我不是要盈利，我们通常更主流的想法是全人类的财富，那么我们不要收费，因为是社会的发展、科技的发展、人类的发展是靠前人的肩膀在依托的。那么如果说我在这方面如果能够不花钱，而看到我要早就看到的东西是为我的科技、为我的对社会贡献及早的做出有益的帮助，那么这个是应该提倡跟鼓励的。但是呢，这种机构它要维持它的成本，所以它就要收费，所以在这里面就相互是一个博弈。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啊，比如说我们的中国的，比如国家图书馆是不收费的，其实很多大学呢做的一些图书馆的资源也不收费的，啊，因为它本身呢，它国的图书馆的这个它的自己的发展，它是学校有一定经费的，甚至它也可以申请国家一些经费，但是呢，它就没有办法做到知网的这么全、这么大、这么庞大，然后囊括这么多啊。比如说像你要查收费的，比如说国外的很多大学，包括美国的很多的机构，他们很多的专门数据库的一些，比如生物的、医药的啊，它往往这种都是不收费的，因为它是属于有能拿的一些这个基金来支持，但是它也不会做的那么的大而全而庞大。当然了，它也不要求它做的很友好，它没有必要太友好，它只要简洁，我就做了这么几件事，我就提供给你就 OK 了。这样的话通常是不收费的。但是类似知网这么庞大的平台在全球还是少见的，就是美国的一些类似数据资料是文献数据开发的公司，收费的公司它也做不到这么大，因为我们的学生培养量，包括我们的科技工作者的人数，包括这个我们的大量的发表的文章，现在包括我们的专利的发明专利的这个数量， 在全球现在都排在第一位，所以说呢我们的量比较大，这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特点。 就是刚才您谈到有一些高校会建一些类似这样的库哈，但是都是可能是偏重于某一方面的，那有没有可能就是国家把这个知网就完全的接过来做成一个公益型的一个平台，您觉得有这种可能性吗？ 哎呀，可能性不大。 嗯， 为什么不大呢？因为就跟我们现在的看到了很多大的互联网巨头一样，就是说他毕竟他要有投入，而且呢他要有竞争，他有技术上的突破。如果说完全都由国家来做，国家也没有这么多的钱，因为国家还得要扶贫是吧，还得要解决脱贫问题，他还有诸多的事情，他不可能都能做得到。所以在这里边呢，我倒觉得国家可以这么做。比如说我们对像知网这些巨单承担了一些有很多公益作用的一些职能的这么一些这个单位呢，给一定的资金支持，就是我每年给你一部分经费，但这个经费不是大头，就是我是指导性的或者是象征性的。那么你啊，那就是因为我给你这些钱，你就把你对用户的时候这些收费，你有一些要免费，有一些收费要降低，就是说让你保持一个让大家更能够接受的这种方式。所以说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好，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不是得到国家相关部门的支持，那么我出版社为什么都一定要跟你去做啊？那么这个肯定在这里面也有一定的约束作用，我觉得这样可能更好一些。就跟我们现在的公立医院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公立医院实际上是在收费的，但是呢它的相当一部分资金是国家在投给你的，那么一部分你是自己在收费，那么所以说呢你公立医院就不能像私立医院呀，就是说随便高收费，这是肯定是不可能的，它一定受我的价格体系管制的。国家的一些关系的一些机构还是应该给一定的补助加指导加约束，所以说我希望还是国家应该有一些措施以利于知网的正常发展，也更利于我们的广大的这个用户。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那中国知网是否涉嫌行业垄断，我们注意到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在12月23号也回复了网友，表示说呢，我们国家的反垄断法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实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相关经营者的行为是否违反了反垄断法，需要反垄断执法机构研究分析具体的证据，并通过相应的程序作出判断。那对于网友的反映的问题呢，市场监管总局也将会予以核实研究，我们也静待相关的调查结果。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想要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及其他优质音频内容。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明天再会。